喜马拉雅出品，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云下之上，自古以来就是三分天下：极北蛮族、极东千族、中原夏族。三族朝代兴衰，帝国交替乃常事，但三族之中流传下来的氏族虽此消彼长，却鲜有灭绝。到了这一代，蛮族以墨家独大，千族以东姓为尊，中原尊韩氏为帝，帝家为贵。但中原除了韩帝两家，还有其他五族：漠北施家、岭南云家、阮东白家、晋西梅家、蜀中赵家。此五族20年前实力不如韩帝两族，中原逐鹿时选择依附两家，皆有从龙之功。韩子安建国时分封天下，除诸王外，便是这五家异姓侯。其中施梅白世代行武，赵云诗书传世，子弟满天下。当年大晋朝未立，西家领军南下破潼关时，先遭施家阻挠，入关后在晋西被梅白两家夹击，仓皇御敌后于挟天谷被韩子安、帝圣天联手诛之。说到底，对夏族而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原大乱时北秦入侵，反倒让动荡不安的夏族拧成了一股绳，共同御敌于国门外。北秦20几年前其实就是败在了整个中原氏族的手上，只不过北秦人宁愿说他们举世称颂的皇帝是败在了名声盖世的韩子安、帝圣天之手，也不愿承认这是一个族类对另一个族类的彻底击败。西云幻声音不大，却让莫天整个人都沉默下来。他并不是不明白当年北秦失败的原因，但他南下的野心却不允许他有半点迟疑，否则年复一年，他会如他父皇一般失了争霸天下的雄心，只能在冰天雪地的北秦皇宫里日益苍老，抱憾终身。莫天沉沉盯着西云幻，藏起了眼底的复杂。他从未想过，他想瞒尽北秦子民大臣，甚至是自己的真相，会被西云幻这样毫不留情地解开。 北秦国内能把这一切看得这么透彻的，怎么偏偏是西云幻呢？不过也幸好是他，看来他还不知道那道密旨，否则也不会任性地在这个时候远走边境。 你说的不错，当年一战，西家确实不只是败在韩子安和帝圣天之手，但先帝是先帝，当年先帝犯过的错今上未必会犯。况且20几年前中原动乱，各族善战，我北秦才功亏一篑。如今这些大晋人过了几十年舒坦日子，又被大晋皇帝打压，早就没了当初的血性。你看施家和我朝作对，又得了个什么结局？ 莫天少与人争论，他说的掷地有声，却没瞧见西云幻眼底瞬间的冰冷和藏在身后突然握紧的双手。 石元朗是怎么死的？君县城是怎么破的？这个人难道不知道吗？他亲手主导了这场战争，害死了无数大晋子民，害死了安宁，居然还敢在我面前说出这种话。 他微微抬眼，终于认真朝莫天看去。莫天生了一副好相貌，瑞眼如鹰，眉目如风，唇薄而凛冽，但西云幻瞧他的时候却几乎看不到这些，落进眼底的只有他那双充满野心的绿色眸子。这是一个帝王，和韩仲远一样坐在皇位上坐拥皇权的真正帝王。17年前，为了将帝家威胁消除，韩仲远一手主导了帝家惨案，就和如今的莫天一样。对他们而言，天下万民不过蝼蚁，谁阻了他们登上权力顶峰的路，谁就不该存于世上。西云幻面上依旧是冷冷的，好像丝毫未被莫天信誓旦旦的话感染。 不管公子如何说，我都不认为攻破潼关灭大晋是一朝一夕之事。 他说完这句话便不再开口，连刚才和缓的口气也不在， 若非知道莫天死在君县城只会让整座城池的大晋百姓陪葬，他早就挥剑劈了这个皇帝。 看来西云焕还真是极厌恶战争，只可惜他生在了西家，最不可能逃避。 莫天难得生了计较之心和人争论，却遇上一个油盐不进的西云焕，着实有些泄气。瞧着西云焕微冷的面容，他叹了口气，转移了话题。 唉，西小姐既然不喜战乱，又在朗城避世已久，何必在两国交战时来到边境？西家主又怎会放心小姐独身出朗城？ 铺陈了半天，终于问出口。 西云焕作为西家唯一的女儿，在那道密旨下了之后还远赴边境，实在太不正常了。如今君县城波谲云诡，莫天从一开始就对这个横空出世的西云焕抱了极大的疑心，若不是弟子元坦荡的浑身上下找不出半点疑点，恐怕他早就被擒回去审问了。 父亲一向不拘束我，这次我来君县城是为了解决一件旧事，见一位故人。 西小姐有何旧事要解决？在下虽不富贵，倒也在皇城继承祖上家业行商了几年，和城中几位将军是旧识，有几分交情在。西小姐不如说一说为何而来，看在下能否尽一份心力。 若真是西家小姐这个时候奔赴敌国边陲要见的故人，倒真让人有些好奇。 公子来自皇城？ 啊，是。 多谢公子好意，不过我刚才拿了请帖，两天后就会见到那人，不劳公子再操心了。 这请帖是连兰青的，难道西云焕千里迢迢来君县城要见的北秦故人是？ 西小姐是为了见连将军而来。 公子猜得不错，我这次出朗城正是为了见连兰青。 瞧见西云焕提起连兰青时的笑容，莫天俊逸的面容有瞬间的僵硬不快。 这个该死的连兰青，在皇城有个青梅竹马的郡主媳妇儿，在大晋有个藕断丝连的君家小姐还不够，怎么连藏在朗城十几年的西云焕也和他扯上了关系？他难道不知道这个西家的闺女是朕内定下的皇后吗？ 弟子元没有错过莫天面上的神情，他唇角微勾，弯起点点弧度。 我倒是没听过西家和连将军府上有交情，不知道是两位老将军有交情，还是西小姐认识连将军。 还真是个做皇帝的，对自己所有物的主权意识一点不含糊，明晃晃地把疑问给摆了出来。 都不是，我这次来与战事无关，也不是两家之事。 那西小姐见连将军， 听这口气，西云焕莫非根本不认识连兰青？ 也不算什么不能说的事，公子可还记得当年景阳城一战？ 当然记得，当年连老将军败于此战，死在施元朗手里。西小姐来君县城，莫非和老将军有关？ 西云焕怎么会突然提起十年前景阳城的旧战？ 公子猜对了一半，我这次来君县城是为了一份嘱托。 见莫天神情惊讶，他拢了拢被风吹散到额前的碎发，盯着莫天徐徐道： 我九岁那年在无名山下打猎，遇到一群人被贼匪追杀。 他清晰地瞧见莫天神色一沉，西云焕面上沉痛，心底却越发舒坦。哪朝皇室没有一点阴司鬼魅不能见人的东西？大晋有诛杀忠良的皇帝，北秦自然也有构陷栽赃的君主。西云焕停顿的时间不长，恰好在莫天可忍受的时限内。 可惜等我带领着护卫赶到时，那群人已被截杀，只剩个奄奄一息藏在死人堆里的老者。我上前询问才知道，他们是景阳城连家的族人。景阳城一役，世家破城而入，连老将军让族长领着幸存的连家妇孺回皇城避难，哪知众人离城不过两日，就死在了沿途追来的大晋铁骑手里。 那位族老临死前把连家家主的掌印托付于我，恳请我入京交还到连家幼主连兰青手上。当年我尚且年幼，遇到此事后生了一场大病，被侍卫带回朗城休养。待到病好后，想起那位族老的托付，本欲入皇城亲手将掌印送回，哪知皇城传来消息说连家败落后，连兰青离家潜心拜师，行踪不明，我便将此事搁置下来。一年前连兰青受陛下之令随军出征，我方知他回了皇城，但那时三国交战，我不便寻他。最近我父亲为我定了一门亲事，再过数月便要嫁入夫家，以后不便相见，故我才走这一趟，欲将掌印交回，遵守当年对连家族老的承诺。 连氏族老的临终嘱托，这个理由足够重要，也确实光明正大。占了这份大义，即便西云焕远赴边疆见连兰青的事传出来，世人也只会称赞他守诺重义。可本该大感欣慰的莫天却半点轻松之意都没有，他实在料不到西云焕千里而行居然为的是这桩事。他定定瞧了西云焕半晌，心底一叹，颇为唏嘘。 唉，这种往事终究还是被翻了出来。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